正为你铿锵的闪亮，赠我一巴掌，再赠我一巴掌，也没法阻止他的样。没有麦高峰，我亦有音波工唱直播跟 CD 一样。若你想欣赏，又没有金曲奖，我亦会一开口就唱。若热情再泛滥，不记得转弯，请你多多包涵。自问送上灿烂，若场地有限，现场造反。愿你久不久也让我开开口，顾及我嘴巴的感受。没有经关口，要直接的出口，秘密我一点都没有。就像沉睡火山，突然地泛滥，请你多多包涵。似蜜糖或子弹，闯进你心烦，算你任拣。若觉得今晚你很漂亮，暗示难道有种冲动，算出了又怎样？知知我生理上发现，其实我想一次，我想到有唱。当天上仿似是怪物藏在夜上，打开放出了又怎样？知知我生理上发现，其实我心中知我想到有唱。就算很喜欢那愉快，千金都不换。卖相这么好，你待我这么好，赞颂你不必经大佬。就像沉睡火山，突然地发难，请你多多包涵。自问诚实说话，比说谎简单，就如滑板。漂亮眼神，难道有种冲口说出了又怎样？知知我心里想发现，其实我想终止，我想对我唱。当真想放肆是怪物，藏在天上打开放出了又怎样？知知我心里想发现，其实我想一次，我想对我唱唱唱唱。暗示难道有张冲口说出了又怎样？知知我生理上发现，其实我想一次，我想到就唱。当你上火似是怪物藏在天上打开放出了又怎样？知知我生理上发现，其实我想终止，我想到就唱。若觉得今晚你很漂亮，暗示难道有张冲口说出了又怎样？知知我生理上发现，其实我想终止，我想到就唱。当你上火似是怪物藏在天上打开放出了又怎样？知知我生理上发现，其实我想一次，我想到就唱。